协的对话大门仍然开启。如果北韩实现无核化，南韩愿意帮助平壤改善经济和民生。尹石月在当地凌晨零时，在位于首尔龙山总统府的国家危机管理中心地堡接收三军统帅权，开始执行总统职务。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星期初气温稍低。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华南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1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这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27点，跌474点，总成交金额87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1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57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0.2，跌9蚊；美团150.2，跌6.8；京东集团205.6，跌21蚊；阿里巴巴85.7，跌4.6；盈富基金19.64，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67蚊，跌2.18；比亚迪股份211.8，跌16.8；快手57.6，跌2.5；友邦保险73.15，跌8.5；中国海洋石油10.36，跌5.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709，瑞士法郎7.917，澳元5.469，加元6.039，新西兰元4.972，欧元8.303。每百日元对港元6.0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5。日经平均指数报26,157点，跌161点。港金报17,41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2美元，卖出1,862.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九龙城回旋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九龙城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理工湾位都是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就挤塞，车龙在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时酱汁淋上会健康得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青衣迎翠半岛十座、屯门富泰村仁泰楼、将军澳日出康城首都五座威尼斯、将军澳彩明苑、彩阳阁、葵涌葵贤苑、葵谦阁、屯门兆康苑、兆豪阁、 屯門兆麟苑銀麟閣、沙田廣園村廣象樓、上水彩園村彩屏樓、牛頭角觀塘花園大廈燕子樓，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高以翔饰演嘅律师莫北系炙手可热嘅文商法专家。更被誉为行业救星，但是他同由秦岚饰演的莫向晚却有住错综复杂的感情瓜葛，有情人能否终成眷属呢？ 五月六号起，国剧八三零，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子宫颈癌系可以预防嘅，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有 Alex 李志刚 ，QB 洪奇俊， 还有我阿土 ，Lady Hong Kong。 喂，究竟系咪阿土咧瘦色可餐啫？点解我见到佢咧就有少肚饿嘅咧吓？ 你每一日都肚饿 啊？咁啊系，可能系误会啊。 系啊，其实听众都肚饿噶，一听到我哋嘅时间咧，咦系咯，要提我食晏昼咯。 系啊，同埋我哋好中意讲啲饮食嘅话题，咁啊食嘢即系大家嘅即系根本嚟噶嘛，食嘢系好重要啊。 呢啲系我哋嘅能源嚟噶，一定要食嘢先有呢个精力噶嘛。 但系你哋揀嘢食嘅时候咧，会中意食啲简单轻食类型啊，定系一啲复杂大餐嘢咧？如果晏昼嘅话， 各有各好啦。晏昼就系轻食多啲嘅， 睇时间，睇你起身早餐嘅时候嘅时间。因为呢一个咧，亦都系我呢几日假期面对嘅难题嚟嘅。 呢个都系难题， 系难题嚟，因为咧嗱。放假嘛，平時翻工咧就可能八點零鐘九點鐘就食早餐啦，因為放假嘅關係，瞓覺瞓到十一點零，差唔多十二點，我先開始食早餐。咁問題就嚟啦，幾時先食午餐？ 四點， 係啦， 四點。 咁你好快跟住咧，可能七點零八點又食晚餐噶 咯。咁咪漲咯，你唔覺得好開心咩？咁樣做人 係，但係同時你就會諗，哎呀，我有冇啲食啲嘢咧係唔會阻礙到下一餐你食唔落嘅嘢？咁就變咗會。哎呀，又去食下午茶，好肥喎、啊！又食油鸡髀啊！ 今时今日咧，好多即系啲餐厅咧，都系兴一啲即系轻食啦，简简单单嗰啲，譬如有阵时又兴噶。日本或者香港都有噶，嗰啲咪站立住去食咧，佢、 哦、 都系想你快噶嘛，你企喺度食食唔到耐啦，系咪啊？咁啊食完两嘢咪即系撇啦。 嗰啲立食餐厅啊嘛， 立食噶啦，站食我讲，立食 立食餐厅系好兴嘅。咁同埋好多时咧，啲朋友晏昼好中意噶嘛，啲女仔啊，我哋约咗喺 coffee shop 度坐下，我哋倾下偈啦，然之后食件 cake 啦，跟住最紧要食都唔系个过程。 係影嗰張相 打卡 係好緊要嘅。 但係咧，其實有好多嘅即係叫 coffee shop 咧，唔係好多係鹹點啊。我成日覺得咧，通常都係 甜點都係係 甜點啊，食pancake 啊、窩夫啊或者蛋糕啊呢啲。咁對於一個晏晝咧需要有啲鹹去中和下嘅人咧，就覺得嚇、好似有啲好想出去買兜魚蛋燒賣。 我都想 啊。I know how you feel， 我都係咁嘅人嚟嘅，因為我真唔可以一次過食太多甜嘢。 係啊。所以最近在日本就有一个我觉得很得意的、叫发明是不是叫创意制作的食物，它就是一间 coffee shop 里面，它用一杯的咖啡杯，不是我们平时见很小杯的那种，都有我想 300ml 以上， 即我们栽奶茶那些啦， 是的是的，大杯一点的，就整咗系啦，整咗一碗咧就系拉面啊，入面系有两块叉烧，有一个溏心蛋。 哎呀， 嗰、那个 size 系差唔多一个杯面仔咁样嘅。 唔该一个 order， 唔该，系一个嚟。 呢一啲喺即 coffee shop 里边咧，你就可以食下，即叫蚀下牙啦之余，你又唔会影响到下一餐啊？ 一定唔会，同埋你听落都几俾美味，真系。 我都中意啊，呢个少少啲嘅拉面又好过分咯、啊，我觉得系。 我记得我嗰阵时去福冈咧，即系我一间酒店咧，夜晚唔知几点十点后咁样咧，咁嗰个食早餐嗰度咧就会变咗系有宵夜拉面， 哦， 系免费。 哇， 系啊，咁我哋咧当然系食两碗或以上，系啊，真系好鬼正嘅，同埋嗰个腰正嘅，即系煮完之后咧，你食完之后，你会问你好唔好食啊，好唔好食啊，有冇味要改进啊，咁样我就唔好啊，即系照系你咁煮得噶啦，好好味、啊， 好好 service 喎、啊，同埋夜晚你咁样咧，好容易会肥。 系咪啊？冇办法啦，你去旅行 嗱，同埋咧，人哋食拉面咧就食完个拉面就食完噶啦嘛。李志刚唔系噶，佢食个拉面要成碗汤饮晒佢为止。 冇错，我一视同仁嘅，无论系拉面啦、即食面啦、上海面咩面都好啦，我全部饮晒汤， 杯 面 都饮， 杯面都饮啊，杯面啲汤先好饮。 系，我都会啊。 系咪杯面汤几好饮啊？几多味精啊？ 杯面食杯面第一件事系饮咗啖汤先，先食面嘅。同埋咧，我自己好中意嗰啲咧，餐厅里边咧，其实佢有啲细少少嘅即饭啊。譬如話一啲台式嘅餐廳裏面啦，好多嗰啲咧滷肉飯咧、其實佢係細細碗嘅，你即係對於我呢個細胃人士嚟講咧， 細胃啊佢， 細胃人士 嚟講 好抵食，同即係佢廿零蚊一碗飯啦，跟住你加杯可能珍珠奶茶咁樣，50蚊就埋到單啦，即係呢啲咧就好啱我哋啦。 我近排發現咗一個咧，就係嗰個即係家鄉嗰個快餐店咧，好多雞食嘅咧，佢啲雞咪炸咗。全部厚皮咁样嘅，佢有一个餐咧就唔系炸鸡嚟嘅，就系、是、蜜糖鸡，咁、样咧一人餐嚟嘅啫，咁样咧佢就系又系兜嗰啲蘑菇饭咧，又系丁屎咁细兜嘅就话， 好好， 咁你咧食少少咧又唔会太 guilty， 同埋又好似即系人你始终有少要碳水化合物噶嘛，你唔可以完全唔食噶嘛吓， 你真系太少去呢间餐厅食啦。因为呢个鸡好耐噶啦，已经系。 系啊，我近排先发现咗，我都咁佢都同我自己嘅家人即系背道而驰噶嘛。 同埋咧，我最中意食佢呢一个咧系咩咧？即系食下午茶餐啊！哇，佢个下午茶餐即系从来未见过咧，原来仲有而家咧系二字头啊，即系廿零蚊嘅。 佢哋系嗰啲薄利多销嗰啲嚟嘅，不过我就成日都会觉得咁平嘅一啲即系餐厅咧，佢俾啲咩嘢你食咧？ 喂，但系你冇得讲嘅，因为而家咧，我真系食个早餐，譬如落街食嘅时候咧，而家食亲闲闲地都三 廿 几、 40蚊啦，系有啲水准嗰啲。 你觉得好过分？你有水准都系嗰啲底啊，最惨系冇水准嗰啲啊嘛。 冇水准都咁贵啊？ 冇水准都咁贵啊！跟住我琴日经过咧铜锣湾地。铜锣湾附近啦，你发觉突然间，哦，以前咧行铜锣湾啲街头咧，你会突然间闻到啲鱼蛋香 味 啊、夹饼味啊，你就哎呀，好想食 夹饼。 夹饼， 夹饼，喂， 乜 嗰啲唔系 个夹？我觉得 OK， 我觉得够 Q， 明白。 嗰啲饼啲味，你觉得好香，好想食嘢噶嘛？而家条街都好似，索极都冇呢啲味，因为执晒。 因为而家啲朋友仔唔够胆喺街上面食呢啲，即系街头食品啊嘛。同埋你买到翻屋企就已经淋晒啦，咁你就觉得啊、哎，算啦，都系唔好食啦。 人生走都抉择噶啦，不过而家呢个时间吓1:17咧，个抉择就要食饭系啦。不过记住去边都带埋我哋 Main Hong Kong 啊。 在慢慢观望，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一呼吸一吸，呼呼自勇。 慢慢步入食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弯痛，凭接落冲更高，谁敢跳跳为先可怕，迎先苦涩随即消化，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吗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it down. Why should I turn around?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but make no sound. 大陣就是隻醉，即使傷心崩潰，唞一唞，鬆一鬆，安撫思緒，萬難直前別到心區，密碼在基因裡是陷阱，誰要重新陷阱？ 听呢啲歌咧，眼就咪会开开心心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一路摁一路摁。 系啊 ，Mirror 嘅新歌啊 ，Inner Space 啊，如果大家有 Mirror 嘅飞咧，记住循呢一个正確嘅途徑去買，少唔好買黃牛，同埋小心咧有咖啡啊！ 唔好再有黃牛啦， 唔好俾人呃啊！但我都想要肥。 一首歌可以幫人抒發情感。 欣賞你被謀君，一刀插入你心。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近排夜晚咧，我啊睇呢一个咧啊港台电视31国剧830啊，睇呢一个怪你过分美丽啊，咁其实睇嘅时候咧，睇下会觉得啊，点解佢唔用张国荣只歌嚟做嚟做主题曲？唔得，我要播一下先得，所以今日拣嚟咧就系张国荣嘅《怪你过分美丽》。 怪你过分美丽呢、這个歌咧就系96年嘅时候啦，收录咧就系喺红呢一张专辑当中嘅。 嗯，系咁啊，作曲就系唐奕聪啦，作词咧就系林夕啊。 系，同埋好中意呢一句嘅呢个点题啊，怪你过分美丽，即系。 自 信 都 系 你咯， 即系你太靓咯咁啊！ 咁而呢一个原装嘅 music video 就系舒淇咧，就系做呢个女主角咧，喺个台底嗰度爬嚟爬去啊，喊即系之类，好诱人嘅。不过讲开呢一个国剧《830》咧，呢个咧怪你过分美丽咧，其实而家呢一个剧种咧，都可以话喺呢个国剧当中比较少有，系时装剧之余咧，系讲娱乐圈 嘅 吓。 系啊，因为我谂而家系国剧啦，即系有好多类型嘅选择，直情好多朋友咧话啊，睇国剧嘅时候咧，好。 好開心啊，因為咧陣容鼎盛咧，即係譬如睇嗰啲古裝劇嘅時候咧，哇！你真係睇人海戰術咧， 係 人哋其他啲咧就可能 C G 落去噶嘛。呢個真係人嚟嘅，全部都係 係啊！咁啊，我哋以前嗰啲武俠劇咧，咁啊千軍萬馬咁啊，得個兩三丁友嘅啫嘛，但係佢哋真係有咁多人嚟。 同埋咧，睇嗰啲皇宮戲咧、宮廷戲咧，你真係見到嗰、那個。宏伟嘛，即系而家，譬如我哋有时睇啲港剧嘅皇宫戏嘅时候咧，啊个皇宫咁细嘅，点解？ 左手后面一套套都系呢一个皇宫啊， 细咗少少。 唔系个皇宫，咦，仲细过间房喎咁啊？但系你睇国 劇，你喺房大啫。 但国剧嗰啲咧，真系哇！系喎，呢個係皇宮嚟嘅，咁大嘅，成個球場咁大嘅。 同埋而家啲都市劇咧，嗰啲男女主角，甚至係側邊嗰啲配角，其實佢哋啲服裝啊，嗰啲裝扮咧都好靚，好多名牌嘅。 係咪啊？因為今次呢一個怪你過份美麗咧，咁啊主角就係秦楠啦，係 啊， 係啊，咁啊佢嘅樣咧，其實咧你唔講俾我聽，佢係《延禧攻略》嗰個皇后咧，其實我唔知咯， 因為裝唔同、啊， 我係完全認唔到佢啊， 認唔到啊。咁仲有就係高以翔啊，即係黃子怡啊，好多人啦、啊，仲有我哋熟悉嘅紅姐啦，魏英紅都喺裏邊啦， 红咧就永远都系咧，即系你睇亲佢嘅戏咧，你唔使担心。 系系， 佢交足货做足晒俾你嘅，佢入边有个戏都几长嘅喎。 系， 好睇保证啊！ 好睇保证、 啊，好睇保证。咁啊，怪你过份美丽仔五月六号开始播演啦，今日咧就去播到第五同第六集啦。咁如果错过咗嘅朋友，哎呀，听到我哋介绍冇得睇，咁点算咧？唔紧要，你可以上翻港台嘅网站咧，系有得重温翻嘅。 系啦，咁啊，今晚八点半就有呢一个怪你。过份美丽一次过咧就系播两集俾大家，咁啊追剧嘅朋友就可以过足气瘾啦。 系啊，呢、這个时候我哋听翻张国荣呢个咯。 系啦， 怪你过份美丽啊，真 系。系啊，真系好听。隆重介绍张国荣哥哥。 谁亦能喝一喝，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但别要选出色一个，好尽气离去不可。怀内能躲一躲，力度与温度差不多，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寂寞，可以说走，一早已拼命退后，想过放手，但未能够。怪你过分美丽，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人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计，信念也都枯萎。怪我过分着迷，换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一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谁亦能喝一喝，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但别要选出色一个，耗尽气离去不可。怀内能躲一躲，力度与温度差不多，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折磨。可以说走，一早已拼命退后，想过放手，但未能够。怪你过分美丽，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人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计，信念也都枯萎。着迷，换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一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 养后遗。一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怪你过分美丽，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力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计，信念也都枯萎。怪我过分着迷，换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一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筹备提交立法会的政府架构重组方案仍然以三司十五局为蓝本，目前正等待第六届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的意见，期望下星期可以在行政会议讨论。林郑月娥表示，即使要压缩申请程序，仍然有把握在短时间内完成架构重组工作，相信新政府亦都不会等到立法会在六月中通过方案先物色人选。另外，林郑月娥指出，五月十九号将会如期落实放宽第二阶段社交距离措施。至于是否可以提早落实第三阶段放宽，就需要再观察，认为要先等第二阶段安全着陆。他又表示，保就业计划首批获批申请的四万五千名雇主今日会收到通知收取补贴。被问到目前推进与内地通关需要什么条件以及有什么障碍，林郑月娥回应说，特区政府去年九月与内地开展通关的讨论时，当时内地提出的其中一项通关先决条件是香港要保持本地零感染一段时间。他说，未来不论是他任内抑或第六届行政长官任内恢复与内地通关，都要先向内地有关部门确认去年九月提及的通关先决条件是否仍然适用。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100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之下，共青团组织引导青年坚定信念，为实现国家富强贡献力量。习近平又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面临各种社会思潮的现实影响，需要教育和引导，共青团要从政治、思想和青年特点出发帮助他们，各级党委亦都要做青年群众的引路人，支持共青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上海市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在疫情发布会上表示，核酸检测是实现动态清零的重要支撑和关键措施。针对网上部分市民对核酸检测结果的情况反映，已开展对相关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调查，如果发现违法违规问题，将会依法依规从严查处，绝不姑息。被问到为什么封控这么久仍然陆续出现感染者，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东解释，很多感染者来自中心城区和近郊区，这些地区往往是老旧社区、旧式胡同或者城乡结合部，有包括城中村比较集中的区域，人口密度高，居住条件和卫生环境相对较差，共用厨房和卫生设施或使用公共厕所等现象较为普遍，存在较多容易导致病毒传播的风险。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低，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74点，跌327点，总成交金额96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9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6点，升160点。期指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3.4，跌5.8；美团152.7，跌4.3。京东集团208.4，跌18.2；阿里巴巴86.4，跌3.95；盈富基金19.8，跌3.4；恒生中国企业67.68，跌1.5；比亚迪股份213.4，跌15.2；快手58.55，跌1.55；中国海洋石油10.4，跌5；友邦保险73.6，跌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0.45，瑞士法郎0.992，加元1.299，人民幣6.696，英磅對美元1.237，歐元對美元1.058，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6222点，跌96点。港金报17410元，比上日收市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02美元，卖出1863.54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九龙城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家九龙城回旋处一带就只是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就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日进化花园一段慢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蟹柳无论外形、颜色定系味道，都令人联想到蟹。 有人话梗系有蟹喺入面，因为佢橙色噶嘛。又有人觉得入面应该系捞咗啲鱼肉。 蟹柳究竟有冇蟹嘅成分？制作过程又系点嘅呢？喺日本，蟹柳有另一啲名称同多种面貌，有啲更可以媲美艺术品。 电视纪录片《蟹柳真面目》， 星期三晚11点， 港台电视31。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台话你知， 啊喺边啊？啊冇嘅，唔通我又跌咗？ 唔见咗啲咩啊？我可以帮你揾、啊。 我唔见咗张纸啊，上面系写咗我个网上银行户口嘅密码噶。 哎呀，乜你咁大意噶？你知唔知密码系唔应该写低噶？而以文本形式将密码储存喺装置里面都系唔啱嘅。 我知道。 因为咁样好容易俾人偷到密码嘛。 既然你知道，点解仲会贪方便咁将佢哋写喺张纸度噶？万一落入不法分子手中，你话点算好啦？ 唉，我知错啦。咁我而家可以点做啊？ 快啲联络相关机构要求改密码啦。仲有要保护你嘅密码，除咗唔好写低，仲要小心仿冒诈骗攻击，千祈唔好喺可疑嘅网站同电邮输入密码。 我以后会加倍小心噶啦。其实我仲知道，我哋要避免喺浏览器里面储存密码，亦都唔应该向任何人透露自己嘅密码。仲有要定期更改密码嘛。 啱啦，但唔好赶住啦，你快啲去改密码先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涉， 二台话你知。 Hello， 我系伍仲衡。做咗音乐咁多年，好多时都系喺啲歌手背后帮人披嫁衣，估唔到喺呢年半得到咁多乐迷嘅支持，令我有好多演出机会，真正感受到我系香港乐坛嘅一份子。我会继续努力做多啲好音乐。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我个工人姐姐好好啊，佢帮我洗晒所有衫，抹晒所有屋，仲好干净添啊！ 哎，我个女好乖噶，而家大个女咧，做咩都自动自觉噶，执好自己张床啦，做好晒功课啦，食完饭会自己洗碗添啊！ 我屋企人好好噶，成日知我哋喺周围走啊，都特登嚟车我噶，车出车入添噶。 我老公真系好锡我噶，一出粮就俾晒啲钱我，哇！连佢中咗六合彩啊，都俾埋啲奖金我啊！ 我嘅只猫好乖噶，佢每日咧都我瞓觉时咧，再埋嚟攣住我噶啦。 我家姐好好噶，成日照顾我，又整嘢俾我食。佢系一个大好人啊 ！Made in Hong Kong， 好人好事好心理。 逢礼拜二都会有呢一个好人好事好心理啦，大家可以喺网上我哋嘅社交平台留低你遇到嘅或者你所知识嘅啊，可以系好严重严峻又得嘅，可以系好简单，甚至你有遇到一啲。衰人衰事、 都可以分享， 都可以分享，都要抱不平噶嘛，系咪先？即系嗱，我就呢、這个礼拜就自己亲身就冇遇到，但我喺报纸嗰度咧就睇到一单，就系关于呢一个将军澳嘅，因为我以前咧就系、是、住清水湾啊嘛，咁好多时都会躝落去将军澳嗰度食嘢咁样啦。咁原来话咧有一个嘅女网民咧就系、是、去分享咧就系、是、佢上个礼拜喺呢个将军澳嘅街头咧突然间感到好唔舒服啊，头晕啦，咁啊就亦都就要向呢个途人咧询问呢一个方便接的士嘅位置啦。咁咧就啱啱遇到有一个港妈，咁啊知道呢一个情况咧，唔单止帮佢，仲要送上呢一个止痛药，帮佢解困，等佢可以即刻食啦咁样。咁啊好开心啦，咁即系分大家分下手啦。咁呢、這个事主啊，咁佢就即刻喺网上面就即系分享呢、這个好喺度大爱嘅呢位街坊啦。咁点知呢个街坊咧又喺个网上面现身喎、 啊。 佢就話其實點解會俾藥你呢，就因為呢其實自己都有類似嘅經驗、你知啦，即係啲女士們可能突然間都會頭暈啊或者唔舒服啊咁樣。佢話呢就係嗰陣時好辛苦，好想求助，咁於是呢即係以後啦，過咗自己件事之後呢就永遠都帶住嗰啲止痛藥喺個手袋度，咁遇到呢一位嘅即係網民啦、女事主啦，咁樣就有事嘅時候呢即係遞上即係幫佢囉。因為真係㗎，有陣時你喺個街度唔舒服呢，你真系想死鬼咗，真系唔知点算啊！ 唔系，同埋你有啲唔舒服咧，系你嗰刻咧，你解决唔到啊！因为可能你自己一个人嘅时候，你都唔知点算，即系你头晕嘅时候点啊？ 同埋呢个女仔佢讲到话咧，佢话其实嗰阵时咧，即系突然间头晕咧，嗰一阵痛咧系痛到表达唔到，净系觉得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咁样吓。咁啊有止痛药咧，净系好似灵丹咁样。 系最好系有啲朋友就愿意俾你啊嘛。 系，同埋有人关心啊，即系有阵时可能有啲人见到突然之间有人晕低或者扮埋佢有啲驚啊，反而就佢會唔會有啲咩傳染啊？反而仲唔夠膽埋去、啊？ 會噶，因為而家呢個社會係咁嘅，因為咧，譬如有啲人可能棘親啊、跌低啊、打爛嘢咁樣咧，個個走開先。 哦，係啊， 係咪走開先？即係譬如我哋有陣時去餐廳都會見到啊，即係有一啲可能係年紀大少少嘅一啲朋友咧，執碟嘅時候唔覺意跣親，咁啊打爛咗啲嘢，其實個個都雞飛狗走嘅。 係避開 咗。其實冇人諗住話埋去扶開佢，等佢唔好踩到啲玻璃。冇人諗到呢樣嘢。可能我哋而家咧。可能我哋真係太自私 了，有少少係個同理心方面咧係唔同咗嘅、或者可能第一件事咧，可能唔係埋去扶佢先，電話唔該。拍低個片先， 影 低條片或者拍低張相咁樣。 我覺得呢個都係本性嚟嘅，即係人咧本性都係會避開啲危險噶嘛。可能你都驚自己波及咗啊，所以佢都會第一個反應就係走開先。咁但係當然都會見到好多朋友仔就係、是。 即避开完之后都会行埋去帮手执下嘢 嘅，系啊，所以我觉得即系香港人咧一定要培养自己嘅同理心，亦都好开心见到中欣澳呢一单咧，好人好事啊，值得称赞，亦都非常之感激呢一位朋友啊。 系 好，跟住就到我啦，我自己咧就亲身经历咗两单嘅事情嘅，咁都要称赞咧。嗰啲乘客啊， 嗯， 好啊，同埋有心理質素，好心理。咁第一單咧就係我嗰一日咧就去搭巴士，咁就喺個巴士總站度咧就等車嘅時候就見到一位嘅即係乘客啦，就攞住咗一張咧就係嗰啲打針疫苗嘅針紙。咁佢咧就行埋去就問啊車長喺唔喺度啊，即係站長喺唔喺度？因為佢話咧原來佢就喺架車上邊就執到一張打針嘅針紙，有人跌低咗，即係留低咗。係啦，咁於是佢就话都想报失翻啦，就俾翻站长。咁咧站长应该就去咗食饭，唔喺度咁样啦。咁诶侧边啲路人都话：喂，你攞去警局啦！站长唔喺度啊，唔能够乱咁收你噶咁样。咁嗰位嘅乘客咧就等喺度等咗，我谂十分钟左右啦。我喺度等车嘅时候，咁佢就算啦，我都系攞去警局啦咁样。因為警局其實唔近我哋嗰個位嘅，即係都要搭一程車先去到嘅。我會覺得呢一位嘅乘客就係好有即心啦。首先佢等咗十分鐘，希望等到阿站長係啦翻嚟啦。咁等唔到之後，佢都話咁我攞去警局啦。咁呢啲真係你可以隨時枕擺低就走 㗎嘛。係咯，同埋唔係你嘅責任嚟㗎嘛。係 啊，咁所以我就想俾個 like 呢位嘅乘客啊，即係好盡責，係啦。咁第二單咧，亦都係我自己親身經歷嚟嘅。咁就係個乘客咧，就係我自己啊，同屋企人啊，就遇上咗咧一個即係唔係咁好嘅經歷，咁啊想分享一下。 即係唔係咁好態度嘅司機。 係啦，咁啊嗰一日咧，我哋就成家人咧就去親戚屋企度就食飯咁樣啦，咁啊。遇上咧，我哋有五位乘客嘅，咁咪分咗两个站，两个位置，咁咪要即系沿路就去接两个人咁样啦。 即系两个 pick up point， 两个地点， 两个地点咁样啦。咁所以我哋一路咧都等紧呢五人嘅的士。你知而家五人的士几咁难等噶啦？我哋等咗我谂五六架先至有一架嘅五人的，我哋已经即刻飞奔就上车啦。咁上车嘅时候就已经即刻问啊司机，系咪五人车啊？我哋有五个人想接一接人。佢就第一時間咧，呢位車長咧就見到佢嘅前座嗰度咧已經擺滿曬啲即係馬經啊、袋啊咁樣擺到，跟住佢就撳住個袋，前面只可以坐一個人噶咋，你阻住我揸唔到車啊，後面坐四個咁樣啦。咁我哋就我唔緊要，唔緊要都 OK 嘅，即係唔好阻住你嚇，安全第一啊嘛。咁於是我哋就即係照上車啦，咁啊前面坐一位啦，咁我哋就話去某一個地方度接一接人，咁跟住話。边嚟噶？我唔识噶，你到时讲啊，咁样啦，已经唔系咁好嘅态度咧。其实我哋当时大家都已经唔够胆出声，因为都见到司机都比较暴躁一啲啦，咁样。咁我哋去到接完个人啦，咁样，跟住佢咧就应该系输咗把，应该即系嗰一日系 估计啦，系啦， 估计系脾气差咁样。 系啦，咁佢就因为咧停车嘅时候，我哋都见到佢攞住份 马经不断睇马经， 不停咁睇啦，跟住咧佢就话。接咗你呢支旗都唔夠我買馬啊咁樣啦，咁我哋已經好驚嘅，因為生命在佢手啊嘛，我哋都唔敢出聲啦。咁落車嘅時候我哋都知噶啦，咁我哋就俾多少少錢，即係話唔使走咁樣啦。咁司機咧唔使啊，走錢。咁佢就單手夾住嗰啲神沙咁樣就還俾我啦。咁我就唔使啦咁樣，咁我哋就準備轉身走啦。佢一禮手掉出架車嘅門外，跟住就掟咗門啦。跟住我哋嗰一下咧就呆一呆，跟住就諗。算啦，佢应该系输咗马咧，先至咁暴躁嘅，我哋算啦。不过我都记低咗佢嘅车牌。 咁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投诉嘅，因为点解咧？唔系话呢一个你系咪原谅佢定咩？系佢嘅态度影响咗成行嘅的士司机。因为我自己遇过好多好好嘅的士司机。咁样咧，佢呢一个摆到明咧，就系佢发你脾气啊！咁如果你咁中意发人脾气嘅话，咁你唔好做服务性行业啦。咁呢一个职业系唔啱你噶啦。同埋，我觉得有咩事嘅话咧，即系我唔系话一定要揾差人或者揾差馆去搞掂。但系有咩事嘅，咪讲清楚去咯，咪先？你唔想接之前，你话俾我听，我可以去转第二架车噶。其实好简单，系啊。同埋你系司机，你唔识路嘅话，你已经系好唔专业啦。同埋你咁样嘅态度，系影响晒所有司机大佬好多好好。态度，因为我自己遇到好多其实都好嘅人，咁同埋我自己咧都遇过啲类似嗰啲咧，譬如上车，过唔过海？唔过。喂，其实有好多人好想过噶，我可以 搭第二架車噶，係啦。 係啊，同埋最近都經歷咗好多，即係的士哥哥佢都話：哎呀，呢排生意差，我而家有翻啲乘客願意搭翻的士嘅時候咧，好開心啊！你去邊冇所謂，我願意做。 即係你會影響第二啲嘅， 係啊， 即係好認真去工作、好好態度嘅司機咯。 係啊，我自己都遇過好多好好嘅司機，即係譬如話知道我哋翻嚟廣播度工作，佢都話：啊，你哋好辛苦喎、啊，加油啊！即係呢啲嘅説話咧，其實係即係好感動嘅。但係當呢一單即係經歷之後咧， 就會激氣噶嘛。 係啊，我就會激氣就再諗翻，算啦，其實每一個行業其實都會有一啲害群之馬嘅，但係只要做好自己咧，就冇問題 㗎。我哋諗高一層嘅就係唔好因為佢嘅無知而影響你嘅情緒，係 啦， 千祈唔好。 所以我哋先有好人好事 好心 理啊嘛，呢個好緊要嘅。我單咧都係親身經歷嘅，咁就係咧嗰日陪朋友啦嘅屋企人一齊去配眼鏡喎。咁咧咁其實咧就是、我哋自己心諗裏邊咧就可能老人家想用一啲醫療券去買眼鏡啦。咁但係你知都唔識嗰個程序係點㗎嘛，咁入到去嘅時候我哋想配眼鏡啊點點點啊，咁啊揀啦搞掂晒啦，咁啊好啦好啦好啦，咁埋到去呢就真係要到俾錢嗰個 moment 啫啦，咁就唔好意思啊，我哋想用醫療券嘅，咁係點樣俾㗎咁講，跟住個職員呢突然間呆一呆就一陣 變晒樣 就一陣原來你用醫療券啊，因為原來呢用醫療券呢佢個程序又唔同啲，佢要真係要同你做好多嘅checking 嘅，即係可能要幫你再驗眼啊，或者可能驗嘅嗰樣嘢。 但你其實配眼鏡一開頭已經要驗眼 嘅 啦， 有驗嘅。原來驗嗰樣嘢咧個細節度咧係唔同嘅，因為佢要將嗰啲嘢咧要交翻俾佢政府嘅，即係話俾你聽。 我知咁，但係其實你眼睛係靈魂之窗，你應該係細節度係同政府嗰個係掛鈎噶嘛，嗰個 standard。 咁我唔知啦， 係咪先？你驗眼唔係好多驗下驗下指甲唔係驗呢啲嘛？驗眼是很嚴重的一件事來的嘛，是吧？ 那驗呢，即再去細心，即要再去加多幾重的驗，原來是要這樣做的。但我都覺得啲員工都很好，因為其實那段時間呢都差不多到收工的了，因為到給錢的時候真的差不多夠鐘的了，他就原來是這樣，好彩個視光師今天即是那個叫做什麼專業的視光師，即原來有分的，即那個是屬於政府啊，怎樣核下要填了一些表，那個視光師呢在這裡，咁我一次過做翻曬所有嘅程序，咁就可以解決到件事。咁佢都唔好意思，我哋都唔知道原來要用醫療券咧，係可能要保先嘅。 我都唔知。 係啊，因為可能個程序有少少唔同嘅，原來係個驗眼，因為佢哋都話有啲朋友可能即係你用醫療券買眼鏡，可能唔係你戴嘅嘛，有機會咁唔啱噶嘛，係咪先？做得好清楚，要寫曬報告，話翻俾政府係呢個朋友要換眼鏡。 但我好怕嗰啲嘢咧，即係譬如，因為我嗰陣時去第二個地方咧，咁譬如可能去巴黎咁樣啦，法國啦，咁佢政府就會俾啲飯券你嘅， 下 飯券你。咁你去嗰啲餐廳其實 suppose 係可以用噶嘛，指定咁樣。但係當你一攞個飯券出嚟嘅時候咧，佢就會，你唔係俾 cash 我？點解咁啊？即係嗰啲乜嘢咧？ 係 我哋好多時都係咁噶，即係譬如去到啲宴會，有啲贈券咁樣，咁去到咁樣咧，食曬之後咧，然後先俾個贈券。點解你唔一早攞出嚟啊？ 我 乜嘢都做攞出嚟嘅咩？你攞用呢啲贈券，你要由開始 order 嘅時候就要攞出嚟。哇！我唔知喎。 係 啊， 係你又唔寫得咁清楚，咁你搞到變咗個責任係我㗎。係 啊，搞到其實大家都唔開心。其實我食餐飯好開心，但係突然之間同我俾一樣你將個站劃翻俾我嘅時候， 唔係，所以而家有好多呢券咧，通常都係話你訂位嗰一刻咧，你 就要講 定啦，跟住再要再三提示。 但我而家就唔用咯，而家所有呢啲券我都唔用。 我都落。 咁你用咩？用 cash 啊嘛。 碌卡都得嘅，佢咁多卡， 同你比我少好少噶啦，呢啲即係費事用咗張券而即係受氣咯，係咪？ 係。 是笑是喊是太轻或是太重，上半生是上半生是无法形容，是我是我是我的就是我的，或一些需要指责，但一些可以自豪，放弃再追逐，退避再触碰，快乐不奢求无悔，美丽不奢求无憾，某夜出生是谁教我如何去过，如何去老， 只要互准。当我活着，谁人怕老？用心，用爱，用半生，用力说不，为很多可以自责，为很多需要自豪，信要信心动，爱就爱心痛，快乐不奢求无悔，美丽不奢求无憾，某日出生是谁教我如何 泳儿的新歌叫做早上37.2度啊，继续我哋好人好事好心理有 Alex 阿土同埋超 B 啦。喂，呢度有个 message， 佢话咧都系搭的士，佢话佢咧就系轮嘅一条龙搭的士啦，佢系第二个位搭的士嘅，前面有一个第一个人嘅，但系啱啱个的士咧就停咗喺佢面前。咁呢啲排第一个仁兄咧就挥手示意话：，诶、欸，你上先啦，你上先啦，咁样。佢话好感激， 好好、 啊，系啊，有阵时搭的士咧，其实系赶时间噶嘛，但系肯让人真系好好难得啊。 系呢度都有位听众，佢就话：，寻日咧都带妈妈去配眼镜啊、哦，因为咧妈妈有一只眼咧就未做白内障，咁咧妈妈就觉得只眼咧有啲蒙啊，想先配眼镜先。咁但系验完眼咧，原来老花嘅度数同之前嘅眼镜系一样噶。咁因为咧，妈妈都系用医疗券俾钱啊，咁所以咧，如果心地唔好嘅视光师咧，可能就会照样叫佢啊，你照配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哋遇到呢一位嘅年轻视光师咧，就叫佢妈妈唔好配啦，因为咧之前嘅眼镜度数系一样，佢叫唔出口啊，叫佢再配。咁所以咧，佢就觉得呢位嘅视光师咧好有良心， 即系唔使再配过， 系唔使再配过，哦、用翻之前嗰副就得啦。 呢啲咪好咯，啊、即系赚都要赚得有道理啊嘛。 系啦、啊，咁另外呢边听众佢就话啦，公司咧就系喺工厂大厦嘅，咁啊每一日咧都会用呢个手推车啦，就将货物咧送去另一楼层啊。咁虽然咧有几部嘅升降机咧，因为上落货嘅时候咧都比较繁忙啊，所以好多时咧都要等咧最近遇到一位控制升降机嘅保安哥哥。咁啊每次咧送货嘅时候咧都会问，诶系咪即刻走噶？我就话系啊系啊系啊，佢、啊啊、就会等埋我。另外咧可以悭翻咧唔少等待嘅时间啊，真系要好好多谢佢啊咁讲。 系呢度都有位听众，佢就话楼下嘅饼店咧，即系呢位听众就经常去买蛋挞嘅，老板娘啊都会送多个俾佢噶。 呢啲咪开心咧？诶、哎，我仲有我 friend 啊，阿 Connie 咧，佢去街市买鱼啊，咁佢系环保之士噶嘛，佢唔要胶袋，用个盒咁装住条鱼啦。咁嗰个鱼档个人话：，我哋咁环保，送多条鱼俾佢。 好，另外呢边咧就话啦，有啲听众就讲咧，星期日嘅时候咧就带5岁嘅小朋友咧去到荔枝角咧，嗰度打疫苗啦。咁打完疫苗之后咧，咁小朋友咧就又有余悸啦，咁样抹眼泪嘅时候咧就扯断咗个口罩嗰条带啊。 哎、 最惨系妈妈咧又唔记得咗咧戴嗰个后备口罩啊。咁啊查询呢啲工作人员嘅时候咧，又睇下有冇赠送嘅防疫嘅用品包啦，都冇呢一个咧小童口罩。咁啊狼狈嗰阵时咧，咁一同咧就喺休息区等候小朋友休息嘅一位妈妈咧，即刻送咗一个儿童口罩俾佢，所以好多谢呢一位嘅妈妈。 系儿童口罩真系好难揾啊！呢度都有位听众，佢就话今日朝头早咧喺屯门嘅转车站往屯门，大约咧系搭呢一个8:35左右嘅59M 嘅巴士。呢位巴士司机咧不厌其烦咁向每位嘅乘客讲早晨，而 而且咧仲会向落车嘅乘客咧挥手讲拜拜，各位慢慢啊咁讲，向呢位嘅司机哥哥致敬，多谢佢啊 ，so sweet 咁话。 呢度有一位护士啊，佢话救人就系佢嘅天职啦，但系病房以外都可以救人，就觉得好感恩啊，因为咧住喺佢楼下嘅单位嘅一个对落两层，有一个窗前上吊嘅老婆婆，佢同一个咧轻度弱智嘅儿子一齐住啦，咁听到儿子喺窗边大嗌救命啊，发觉之后咧就落去啦，咁啊救到呢一个婆婆，兼且咧就即刻报警，咁就有15分钟咧 ，PC 同埋救护人员咧都赶到接手呢一个 case 啦。咁啊喺呢一度咧，其实都唔系话赞自己，只系希望咧邻者同埋家人咧要多啲关心长者，因为有阵时佢哋有啲苦衷咧，佢哋系诉说唔到出嚟嘅吓，或者有啲即系困扰咧，未必可以咧大家可以帮到，所以咧大家就如果真系想帮人嘅话咧。环顾四周，睇下有冇啲要帮嘅人士啦 吓。系啊，守望相助。 好多谢大家 message 啊，今日个心情都真系好翻晒。 系啊， 采取突击行动。一个女子向传媒表示，据守钢铁厂嘅丈夫要求佢提供有关喺冇食水环境下生存方法嘅资讯，又引述丈夫指钢铁厂内有700个伤兵。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波利扬斯基喺安理会会议上话。俄军在乌克兰实施特别行动期间发现一批文件，证明乌克兰已经制定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详细计划。他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就说，北约对俄发动代理人战争，俄罗斯是先发制人。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星期初气温稍低，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70点，跌431点，总成交金额105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8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4点，升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41.2，跌8蚊；美团151.6，跌5.4；京东集团207.4，跌19.2；阿里巴巴86.5，跌4.3。恒生中国企业67.24，跌1.94；盈富基金19.69，跌4.5；比亚迪股份211.4，跌17.2；快手58.25，跌1.85；中国海洋石油10.4，跌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709，瑞士法郎7.92，澳元5.481，加元6.043，新西兰元4.981，欧元8.304。每百日元对港元6.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日经平均指数报26167点，跌152点。港金报1745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03美元，卖出186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而家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将军澳影业路去宝宁路回旋处一段，跟住回旋处那段是比较车多挤塞的。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旺角的豉油街有水管工程，由现在直至到傍晚的6点钟，介乎广东道和新田地街之间的这一段豉油街的晚线是会封闭的，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跟住我啲 friend 咧，有啲 friend 就會叫我阿 Des 阿 Des 阿 Des 咁樣。咁我覺得啊，如果做 artist 名阿 Des 好似幾簡約啦。 OK 啊。 咁但係 Des 咧又爭啲。係 啊。 我就諗緊， 有冇你諗咩 DDSE 啊？係 啊，冇，我都唔想再經歷過呢、這個這個階段。係咯，咁跟住就 D E 咩好咧？差唔多讀音，咁諗到 E Z 啦，因為 E Z 又可以代表Generation E Z 啦。 嗯， 咁樣所以咧就 D E Z 咁。 我係 Generation X 噶， 我知啊。 唔係，好嘢喎， 唔 係對到嘴喎、啊、呢、這個人啊，原來係亂噏。不過我覺得阿 Des 把聲咧幾好聽，好似即係可以做 D J， 因為好 firm 啊把聲。 哎呀，好難得啊，得到李志剛哥哥讚你噶嘛。 多謝多謝。 你今日第一次係咪好開心啊？而家 係。 哦，你第一次做 live， 第一次做 live 係。 即唔可以講粗口嘅，你知㗎？ 我知啊， 唔可以亂講嘢噶。 你平時都唔講噶嘛？ 我平時唔講噶，係啊。 係啦，咁啊講下你嘅身世先啦，因為你有一段時間咧就去咗內地參加好多呢一個綜藝嘅表演啊比賽，點解會有呢個機會嘅？ 其實嗰陣時嗰個故事就係一開頭我係有打呢個學界比賽嘅，咁有一個好大型嘅學界比賽咧就係公開嘅，咁然後有好多觀眾啦。咁唔知點解打完個比賽之後咧，就有一個類似係深圳嘅導演就 reach out 話啊，想同因為 NBA 嗰陣時唔知同內地想搞個真人 show 係關於籃球嘅，咁佢就覺得啊，不如你去試下玩下。咁所以本身係一個籃球節目嚟嘅，但係嗰個計劃咧就擱置咗好耐，咁可能搞咗成年幾啦。咁、那個導演就話：哎呀，唔好意思啊，搞咗咁耐，而家可能搞唔成啦。咁你有冇第二啲才華啊？咁我話：哎有、啊，我唱歌，我中意編曲，中意作曲。有時都會監製自己音樂嘅，咁嗰陣時有啲類似 EDM 啲嘅音樂啦，英文過嚟嘅，咁就俾咗佢聽咯。咁佢話：喂 ，OK， 咁不如我轉介你去第二啲節目嗰度，咁、 哦、 就開始又玩咗第一個音樂嘅。 係邊個？ 叫明日之子。 明日之子 係啦。 嗯咁之後咧？ 之後就有玩過有個叫即刻電音電子音樂嘅、嗯。 哇！呢啲好似啱我睇喎，我中意呢啲名啊，即刻電音好似好型咁樣。 即刻電你咁樣。 係啊，就咧。 跟住最後就係創造營2019啦，咁、就係男團節目嚟嘅。 哇！咁即係玩咗三個噶咯喎， 玩咗三個噶，係啊。 嗯咁點解有機會即係玩一下呢啲節目，有機會簽入唱片公司嘅呢？嚇、 啊？其實就因為一直其實我都係寫咗好多 demo 嘅，由13歲開始就有啲 demo 啊，跟住都係自己寫歌啦、編曲啦、監製啦咁樣。咁然後去到機緣巧合之下咧，上年就相熟朋友介紹咧，就阿 Duncan。就聽咗啲 demo， 就其實佢一聽第一二首嘅 demo 就揀咗呢首綠洲出嚟咯。 但其實13歲開始作曲呢一樣嘢係咩玩法？你即係我13歲我仲喺度咧，唔知做咩食緊呢啲。 你啫，你懵下懵下。 唔係，我都係咁嘅。但係由細到大我都係一個好鬼中意FF 嘅人嚟嘅，即係我好多 幻想。 Final Fantasy。 點講咧？我好細個就睇咗一集。好多 novel 咧就有啲神話故事 ，Percy Jackson 啊，跟住又睇一個叫 Goosebumps、 Percy Jackson 我都有睇， 係啦，咁、跟住就哇，好想寫關於呢啲好 啲幻想 嘅嘢啦。咁嗰陣時咧就有一段時間想做呢個小說家嘅，但係嗰陣時係小三四啫，咁英文就梗係唔夠水準啦，咁就放棄咗呢樣嘢啦。之後去到小五六咧，我又好中意睇美國漫畫嘅。 又想做超級英雄， 系啦，跟住又想做呢個漫畫家，咁但系跟住其實去到13、14歲至開始發現啊，原來即系其實6、7歲有學琴嘅，有學自彈自唱嗰啲嘅，但其實真系去到12、13歲至發現，哇！我真系原來系最鍾情系呢一樣嘢咯，即系將我嘅創作嘅能力就擺喺呢樣嘢。 咁啊啱，咁即系話你最鍾意就系音樂啦，因為人系要經過一個尋找、試過，然後你發現啊，最鍾意就系嗰一樣嘢，因為 Alex 我都系咁嘅，系啦，哇！因為你就好你咁多 FF 嘅，即系 Final Fantasy， 系， 但我系 GG 喎，知唔知 ？Game over。 我日日都知知 喎，我又想問啊，即係阿 Des 你咁多，即係叫做夢想啦，曾經咁你媽媽或者爸爸其實對於你嚟講都好自由啊，即係如果譬如話即係而家可能香港啲家長一聽到個仔話想做小說家啊、漫畫家甚至音樂，即係做音樂， 你死啦！ 努力啲工作啦， 咁離地嘅你 又未讀。 是 我扮咋？ 你爸爸媽媽係咪好自由咧？ 其實都係啊，好唔典型嘅佢兩個都即係感覺上係佢哋係比較比較自由。佢兩個都想個仔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咯。 你有冇兄弟姊妹嗰啲㗎？ 我冇㗎，就 你一個。 係啊， 阿馬手可能我大過你阿媽。 喂，唔好講下笑，我唔會出賣我媽咪嘅年齡。 你阿爸就可以係咪？ 年 另外女人嘅秘密。 但佢哋就觉得即系，因为你一嚟而家就读紧香港大学啊，咁啊建筑系呢个系好难入嘅一个系啦，咁兼且系读到中间啦咁样，然后你而家去追寻自己嘅梦想，咁、你妈咪爹哋就完全放手任得你，即系 OK 嘅。 佢哋会问下我读成点咯，但系唔会实质咁样开始攞其他人嚟比较啊！哇，呢个 好啊，呢个好啊，系因为我屋企就好中意比较，屋企有七兄弟姊妹，你单头啊，所以佢冇单头 比较，冇得同细佬妹比较啊嘛。 好开心啊！呢个即系其实由细到大，佢都系好放，即系好放松，任何你中意做嘅你就做啦，仔咁样嚟噶。 系，其实系嘅。 嗯， 真系的确系系咯，头先我话小说啊、画漫画啊，全部佢都冇乜点阻止我嘅，甚至乎嗰阵时我爹哋有谂过啊，小说会唔会直头搵人帮出咗本小说佢？ 其实咧，其实咁样嘅父母系好啊，因为咧，点解我哋嗰啲父母要阻止咧？就系、是、觉得你唔掂啊嘛，但系其实都未试过， 系、 譬如阿土嗰啲由细到大，嗱做公务员啊吓，你快啲嚟考下啦！即系因为我哋都系，我以前都系画职噶，系啊，细个又系叫你到去职流啦呢嘢路咁，即系其实系佢哋嘅谂法啫嘛。 框住咗咯， 自己想点都未知。 系， 咁但系你而家读紧书，读紧哇阿 K， 其实阿 K 都好难嘅，即系好多时间投入落去嘅功课上面啦。咁你点样取舍啲时间呢？ 其实系时间上就系真系最难嘅一样嘢咯，即系钱都买唔到，即系因为譬如呢几日纵使系完咗比较重要啲嗰个 presentation 啦，叫 final review 啊，咁而家呢几日都系要执翻前面嗰几日手尾嘅，因为咧我个模型系冧咗啦，咁咧。 唔紧要，黐得翻嘅， 好难黐。琴日试过， 唔紧要，呢个世界有呢啲公司咧，可以整嗰啲模型。 喂，唔好教埋呢啲啊！ 唔可以咁样请枪啊！唔可以跟住咧，跟住 系咯，咁跟住就琴晚都三四点 A.M. 咯，先翻屋企咯。不过就系慢慢其实都习惯咗嘅。咁而家所谓可能可以瞓少啲嘅时间就瞓少啲先咯。 系，咁你22岁，而家系你冲锋陷阵嘅时间啦。系啊，慢慢冲，同埋你咁开心，两个 life 你都中意，即系读阿 K 你又开心，即系唱歌又开心，一齐行咯，两条路走咯。 系，咁同学咧，即系会唔会都话，咦你出歌啊？得啦，我帮你搞掂啲嘢啦，或者上堂我帮你偷偷地点个名啦咁。 佢会润一润我先咯，即系佢会话，哇明星咁样，咁会唔会 free ride 我啲 project 噶咁样？我话唔会嘅，但系其实到头来可能真系佢哋要做多少少。 因为你哋永远都系group project 噶嘛，你好少啲功课话系一个人噶嘛，全部都系一个 group 咁样噶嘛。 系啊，所以系咯，咁啊除咗 solo 嗰啲 project 就真系要就 哦有 solo project 要有嘅，都几重分，就要真系要冇得走啦。咁就係要預早啲囉啲嘢，因為以前我係比較真係都幾 deadline fighter， 係啦係啦 deadline fighter 嘅，就永遠 deadline 嗰陣時就會最多靈感，咁就但而家就唔得，要改變呢個習慣，真係譬如英間都要 present， 咁我都提早兩三日就問咗嗰啲 groupmate， 哇我哋要 present 啲咩呀，咁不如搞咗先啦，咁樣 係啦，好易啫，係你咁後生，你搶雲去啦，係咪？ 但 係父母會唔會好擔心？哎呀，阿 Des， 哎呀，阿瑤瑤咁樣，你咁辛苦，你又瞓唔到覺，你會唔會冇精神？會擔心你嘅健康咧？反而 其實會㗎，我爹哋成日話瞓唔到覺補唔翻嘅，即係瞓得唔知過咗四點瞓覺會補唔翻嘅。 係 啊，咁的確而家係好似啊，有時係會覺得總體嚟講係攰咗啊，或者咩啊，咁但係都冇辦法嘅。我會覺得都係要扯住去嘅咯， 係啊，爭取瞓覺時間啦，同埋爭取你每一個機會啦，係啦，咁啊講翻啲開心嘢， 好 講下你嘅歌係啊，綠洲就你話阿登勤咧，你嘅幾隻 demo， 即係第一隻聽已經覺得係正就係呢一首咯，係， 其實嗰陣時就俾咗十首佢啦，但係我就其實知道綠洲本身首歌 melody 咧。有少鬼佬嘅，但係佢又不失廣東歌嗰陣除嘅，所以我就擺咗喺頭嗰兩首啦。 哦，即係你自己 pick 嚟㗎啦。 係啊，其實我自己 pick 嚟嘅。咁但係其實佢一聽就已經覺得可以成為 first pick 咯，咁就已經係做㗎啦，即係重新做個編曲。 咁綠洲係講咩呢？係咪揾緊你嘅綠洲定 係 點樣呢？ 係啦，其實綠洲就係阿謝敏寫嘅詞啦。咁由 Agent Chan 做監製啦，由 Tony Y 同埋我做編曲啦，咁作曲係我自己嘅。咁講翻份詞咧，就係謝敏啱啱有時第一次打俾我咧，就問我想寫關於咩題材。咁其實咧一開頭我就話啊，不如寫啲一啲關於孤獨嘅嘢啊。跟住佢話哇咁放苦，咁我話唔係嘅，孤獨唔一定唔好嘅，即係孤獨就唔代表孤僻。 即系唔系噶， 正面啲，正面啲。 开心声嚟，突然间俾你听。 读咗好耐都系咁上下。 我好独立，独男嚟噶。继续 ，Ades。 系啦，咁跟住就，但系佢又用咗另外一个切入点写孤独啦，因为佢知道我偶像系 David Bowie， 咁佢咧就用咗 David Bowie 呢个 Major Tom 升上太空呢个故事就去写呢首歌啦。 哦， 就系咁样啦。咁跟住， 哇，我真系毛管动啊！吓，因为我都系 David Bowie 嚟噶，我都系 David 嘅 fans， David Bowie 嘅 fans， 嗰只 Space Odyssey 嘛，系啊 ，Major Tom 嘅故事， 系啊，咁佢都系啦，最意外嘅就系佢冇话俾我听嘅，只不过系喺个 WhatsApp group 度写，send 咗嗰个 lyric 出嚟，跟住就加埋 David Bowie 嘅 GIF 喺度，跟住我先知道原来成件事系有关嘅，同 David Bowie。 咦，咁好 tempting 喎，呢一个，咁唔好理咁多啊，听下先啊吓。带嚟啊，有余宗尧啊 ，Des 嘅呢一首《绿洲》。广东 EDM 算是 系 啊，咁啊，喂，有 Adrian 嗰啲 touch 啊，即系嗰个啲吉他 solo 好正啊，有阿 Des 余宗尧嘅《绿洲》。 系嗱，我哋之前咧见过阿余宗尧啦，即系喺度行过嘅时候咧，就啊，我带住嗰个孭住部吉他咯，就好有型喎，咦，自弹自唱啊咁讲。跟住原来咧，公司同事话唔系啊，佢嗰日去上堂，上咩堂咧咁讲，跟住就话你上台风堂， 系 咩叫台风堂咧？请问声。 其实个台风堂呢点解要上呢个台风堂呢，就是我以前諗住唱歌好简单嘅，咁攞住支咪咁就喺个台度就唱啦。咁原来呢就如果要系做一个 professional 呢，就唔系只把声要到位喎， 系个眼神啊，又要研究边边面啊，个站姿啊，更加上呢首歌而家想孭埋个电吉他弹咧，咁就要有个埋个 mic stand， 要就下嗰啲位啊 posture 啊，因为同我有啲寒背啦，我又要即系。要剩翻直個人啦，即係總之 剩翻直個人。喂，超 B 快剩翻直個人啦，你 直緊嘅啦，而家搞直緊。 係啊，咁有好多嘢要慢慢去執啦。咁而家就係揾咗一個好出名嘅編舞師啦，就阿 Tank 啦。咁佢之前都有玩過全民造星嘅。咁咧佢就而家就慢慢幫我咧，就係執緊啲動作啊，第幾個巴啊，出到去要有啲咩手勢啊，各樣各樣咯。咁因為我第一次去錄呢首。即系录影咗咧，我就以为自己好型嘅，弹住个吉他，点知咧就系好夸张啲动作，又生硬， 太夸张啦， 太夸张啦。咁跟住公司就话， 要收翻啲， 唔得啊，系啦，要收翻啲，咁啊要揾排舞师嚟帮我执一执， 系啊，都啱噶，都正常噶，因为其实即系你自己喺度头嗨啫，但系睇嗰阵时啲人唔知点样投入噶嘛，睇未必投入到噶嘛， 系啊系啊，咁同埋啱嘅，因为可能以前可能做 group 啊嘛，即系内地嘅比赛嘅时候，而家可能到 solo 嘅时候就唔同咁啊，成个组 系， 哦，即系你内地都试过组男团嘅， 有试过跳过一只男团舞嘅，系有把扇嘅， 吓 扇舞 系。 哦， 嗰阵时开把扇都好似开咗好耐嘅， 开咗九世。但你系咪中意跳舞定系点样噶？ 其实我就 因为你好似唔系好似 佢摆下 pose 嗰啲啫系嘛，中意。 嗯，我系中意摆下 pose 嘅， 即系你有节奏感， 有节奏感，我亦都觉得嗰个 stage presence， 即系嗰个压台感咧，我系想 develop 到嘅。 嗯嗯， 系啊，因为系咯，我觉得我见过啊，即系所有嘅录影带，我最中意 artist， 全部都有一样嘢 common 咧，就系佢一行出嚟就系有个信心同埋嗰个王者风范咯。咁呢样嘢系想学嘅，咁希望透过一啲 posture 啊，透过一啲即系七三面啊、六四面啊，即系研究呢啲嘢啊， 即系成个 package 咯，即系唔系净系音乐上咯。 即系我就唔想斋唱，系攞住个麦咁啊唱，咁啊完咯。 嗯嗯，即系台风都有啲嘢。不过你而家已经赢咗七成啦，因为你把声同埋你嘅歌点 系 啦，跟住另外嗰三成就系舞台上面，希望下次有机会睇到你。台上面唱呢一隻綠洲， 好多謝。 連今日李志剛哥哥都冇窒過你，就知好啦。 我咩冇？ 佢好少窒人嘅。 係啦，我從來冇窒過人嘅，話俾你聽，我係善良嘅，話俾你聽，我啲 generation。X 啊，你 唔係 generation 二 set， 哦 generation 交叉，所以成日交叉人咯。喂，今日唔該曬余宗耀啊 ，Jazz 嘅 ，thank you，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2016年淘大工业村迷你仓四级火，两名消防员殉职，死因庭裁定两人死于不幸。庭上证供揭示，起火单位内部间隔复杂有如迷宫，部分走廊的宽度不符合走火通道要求。迷你仓使用了传热力高的铁板分隔等，导致火势短时间内急速蔓延，扑救困难。职员发现起火之后，亦都没有即时报警。言讯中，消防亦都被质疑救火策略、救援程序等出错。事后调查报告发现，其中一名殉职的消防员张耀星进入火场之前没有交出个人识别卡，无法启动个人监测仪，又配备救款不设紧急求救制的对讲机，不能够同其他烟雾队所持的数码式对讲机互相沟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筹备提交立法会的政府架构重组方案仍然以三司十五局为蓝本，目前正是等待第六届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的意见，期望下星期可以在行政会议讨论。林郑月娥话，即使要压缩申请程序，亦都有把握在短时间内完成架构重组工作，相信新政府亦都不会等到立法会在六月中通过方案才物色人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5月19号将会如期落实放宽第二阶段社交距离措施，至于是不是可以提早落实第三阶段放宽，就需要再观察，认为要先等第二阶段安全着陆。他又话，保就业计划首批获批申请的45000名雇主今日会收到通知收取补贴。 被问到目前推进同内地通关需要有乜嘢条件，同埋有乜嘢障碍，林郑月娥回应话：特区政府去年九月同内地开展通关嘅讨论嘅时候，当时内地提出嘅其中一项通关先决条件系香港要保持本地零感染一段时间。佢话未来不论系喺佢任内，亦或系第六届行政长官任内恢复同内地通关，都要先向内地有关部门确认。去年九月提及嘅通关先决条件系唔系仍然适用？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100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共青团组织引导青年坚定信念，为实现国家富强贡献力量。习近平又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面临各种社会思潮的现实影响，需要教育和引导。共青团要从政治、思想和青年特点出发，帮助他们。各级党委亦都要做青年群众的引路人，支持共青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星期初气温稍低，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97点，跌404点，总成交金额111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5点，升130点。部分每日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0.4跌8.8，美团149.8跌7.2，京东集团206.8跌19.8，阿里巴巴系85.9跌4.45，恒生中国企业67.28跌1.9，盈富基金19.71跌4.3，比亚迪股份213.6跌15蚊，快手57.85跌2.25，中国海洋石油10.4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3.84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0.42，瑞士法郎0.992，加元1.30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6167点，跌152点。港金报1745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83美元，卖出186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啦，将军澳入口嗰边咧仲系稍为多车一啲，龙尾近欣怡花园。另外，大围隧道去大埔方向入口范围车多噶，龙尾排到去沙田岭隧道嘅入口。路面情况喺九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染布房街车多缓慢，龙尾怡安阁大角咀樱桃街同埋海辉道交界回旋处车多繁忙，樱桃街去海辉道嘅车龙比较长，排到去帝柏海湾。另外，观塘嘅协和街近住晓光街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龙尾分别去到联合道同埋翠屏道近宝沛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去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呢位事主嗰一日咧就约咗个朋友倾偈，就倾得好开心，大家即系好兴起咁样啦。突然之间，经理就攞个蛋糕过嚟，就话。隔篱咧嗰边嗰对母子啊，佢哋就生日，咁啊有蛋糕多咗，咁请你哋食嘅。咁佢咧就望一望，就见到啊嗰两母子就倾得好开心。咁佢哋中间咧又隔咗好多张台，咁佢就啊咁费事嗌过去话多谢，咁佢就谂住即系转头埋单嘅时候先行埋去，就同人哋讲多谢，祝佢生日快乐咁样啦。咁咧食食下倾倾下，突然之间咧个经理就行埋嚟就。你哋会唔会同佢哋讲声生日快乐先啊？咁样，跟住佢就觉得好错愕啦。咁样讲，咁佢但系佢哋都礼貌上去都行埋啊，生日快乐啊，咁样。 几有品喎、 啊，系啦，好有礼貌。咁嗰位嘅妈妈咧，就反而系口出恶言啦，就唔想食，我可以抌咗佢噶，即系我多咗都唔一定要俾你食。 即系抌咗佢，即系抌咗，系我即系抌咗佢。 咁呢位事主就觉得，其实我嚟食饭又唔系你请我， 系啊，唔关你事。 系啊，唔系你俾钱请我食呢餐噶嘛？你蛋糕其实可以唔使俾我噶。 系啊， 因为啲蛋糕多咗咧，有阵时真系难处理。 系难处理嘅，咁同埋你话，即系你好似话你系慷慨俾人啫，但系你俾人哋都要话应承系肯接受先得噶，唔系你俾我一定要噶嘛。 同埋，我覺得你即係俾其他客人咧，有時好尷尬。係 啊 係 啊， 其實我嚟食飯，我淨係想食壽司啫，我唔想食蛋糕。譬如好似你只講嗰啲，我 keep fit 嘅，我做咩食蛋糕？傻你都 係啊！我唔食嘅，但係我俾翻或者係幾多錢咧，或者呢啲 MKAU 啊，或者 M 呢啲乜我都唔會食噶，真係。我試過有一年好耐之前嘅啦嚇，咁樣。你知啲 friend 好威兴咧，就系 surprise party 啦。咁我又生日，咁啊唔想 surprise 我。我一听已经知啦，佢已经话：你唔好咁快上嚟，你上嚟喺楼下打俾我，我应该啦。明明平时系咁直上去啫嘛，使乜留楼下整我？我已经知道佢系想 surprise 我，咁去到 surprise 啦。Happy birthday to you， 咁 surprise 啦。多谢晒，多谢晒，多谢马大哥俾我。咁啊，切咁啊，每人一嚿啦。咁之后就帮我 arrange 嗰个人，佢唔食。我话吓，点解你唔要嘅？佢话：我唔食蛋糕噶。哦、你唔食蛋糕，点解你买蛋糕俾我嘅？哦，你生日咪买俾你咯。咁其实你知唔知我其实都唔食蛋糕噶？其实我系唔食蛋糕噶。其实你买俾人，其实你 suppose 咧，你自己系唔系都吉得够仔啊？我完全唔食蛋糕噶，我真系咧168啊，197啊，嗰啲咩减肥嗰啲咩，其实我都唔食噶。 唔係，其實我都有時咧， 突然間咧，雖然好多年前發生，但係我講翻咧都係好猛噶。 唔係，我蛋糕呢樣嘢咧，即係而家呢個時勢咧，大家都愛嚟係打卡影張相，即係開心咁樣。咁咪每人係咁嘢嗨一啖咯。 或者買個細啲咯， 係咯，買個好細個咯，開開心心咯。 所以去餐廳咧，唔好請人食蛋糕，請人飲牛奶。 係呢個淨響鐘嗰啲最好啊！大家好多人中意你添啊！ as it was Harry Styles 嘅 As It Was。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我和女朋友租住了一个单位同居，住了五年了，我才发现这个单位呢，原来 是他的物业来的。之前我去找负责我这个单位的经纪，哎，张生 啊，喂，厕所条水喉呢漏水越来越严重，你有没有联络业主的？已经整个礼拜了吧。 业主的意思呢就是最好大家夹钱整，每人一半咁样咯。 有冇搞错啊？乜都要我呢个租客俾钱整，好似个冷气机又系咁咯。搬入嚟嘅时候已经好旧好残噶啦，都系我俾钱换过一个新噶。个业主一毫子都唔肯出，层楼又唔系我嘅，咁我点解要夹啫？整水管应该系业主负责噶，应该。 咁我去再问一问佢啊吓。但系佢咧。都几坚决啊，话最近呢都系夹一半钱咁咯。 喂，其实我想搬㗎啦，你同我注意一下啦，附近有冇差唔多咁嘅 size 嘅单位啊，最好平啲租一下知唔知啊。 OK, 咁等我联络一下呢，你嗰个业主先啊，或者有得商量呢。 同一日，我无意中听到我女朋友同地产经纪呢讲电话，我先恍然大悟，业主原来是我女友，而我一直呢都是交租俾佢。佢嘅解释就是， 咁我諗住横掂都要交租，咁不如租返自己嘅物业，新买嘅家私呀、电器呀、都益返自己啫。咁我储埋呢啲钱啊，都係想日后生活有保障咋嘛。我唔係有新门你㗎 ,sorry 囉。你咪当系你家用我咯， 唔怪得知业主话要加租啦，屋入边嗰啲嘢咧又要整又要买，你每次都咁顺摊啦，你啊夹埋个地产经纪真系呃我。 咁我哋一齐咗都五年啦，我又点会呃你啫？我只系想件事咧唔好变得咁复杂啫。 吓，分得咁清楚叫复杂啊？OK， 咁我搬啦。其实我唔系咧好中意呢一个单位嘅啫，同埋咧呢一个租金咧喺出面系可以租到咧啲新楼噶，知唔知啊？ 唔好搬啦，唔好搬啦。嗱，最多我减租，我减租好冇？嗱，嗰个厕所条喉咧，我出钱整排佢。 嗱，我留喺度嘅条件就系你业主要出钱去维修呢一间屋，同埋以后啊。我只是会交一半租俾你嘅咋，业主呢亦都唔可以交租，就係、是、咁样呢一、這个嘅，唔该你考虑下，你 OK 嘅继续住，唔 OK 我拜拜，否则唔好得傾。 好囉，我諗下。 这第一排被雪穿吗？ 若大笨都应该很相信，有种爱没痛心，又亦会被怜悯，谁也怕地球真。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美电香港，美电香港，每周一星，今个星期系在沙滩上炸鸡翼歌。 有人话炸鸡翼，炸鸡炸鸡髀，炸鸡系而家讲，我哋以前系讲焚鸡 嘅。我焚鸡啊， 系咪而家咪讲炸鸡？ 定系而家都系焚鸡？ 定系其实炸鸡系以前咧？ 我听嘅系焚机多咯， 焚机就好似啱啲啊！ 唔紧要啦，焚同埋炸都系响机啊！ 咁啊系响机响机 响嗰啲咁嘅音乐啦。 有啲咩选择啊？ 呢度有位听众啊，佢拣啊，你又晒，佢又晒，剥晒衫裤，剥晒鞋嘅彭健身啊，阳光大减价，有人拣。 系另外有人拣咧，就系 Keyman 嘅电光霹雳武士啦，或者有人拣咧非常夏日火热动感啦啦啦都有人拣。 不过呢一首好中意啊，有黎明啊， 同埋佢唱嚟唱去都系嗰几句嘛。有意記住嘛， 仲要行上嚟問 May I have your number? Shoot, shoot, shoot, get in the marmalade. 要加钱，输得赢得。 ever. Yeah, I can feel it. Sugar in the marmalade. Yeah, see you. Goodbye.